出谷记第十二章。上主在埃及国训示梅瑟和亚郎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你们的正月，为你们算是一年的首月。你们应训示以色列会众，本月十日，他们每人照家族准备一只羔羊，一家一只。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只，家长应和附近的邻居按照人数共同准备，并照每人的饭量估计当吃的羔羊。羔羊应是一岁无残疾的公羊，要由绵羊或山羊中挑选，把这羔羊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体会众便将他宰杀，各家都应取些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的两门框和门楣上。在那一夜要吃肉，肉要用火烤了，同无酵饼及苦菜一起吃。肉切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，只许吃火烤的。头腿和五脏都应吃尽，一点也不许留到早晨。若是早晨还有剩下的，都要用火烧掉。你们应这样吃，竖着腰，脚上穿着鞋，手里拿着棍杖，急速快吃，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节。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国，将埃及国一切守生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要杀死。对于埃及的众神，我也要严加惩罚，我是上主。这写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，当作你们的记号。我打击埃及国的时候，一见这写就越过你们去，毁灭的灾祸不落在你们身上。这一天将是你们的纪念日，要当作上主的节日来庆祝。你们要世世代代过着节日，作为永远的法规。你们应一连七天吃无酵饼，第一天务要从你们家里将酵子除去，因为从第一天直到第七天，凡吃有酵之物的人都应从以色列中铲除。第一天和第七天应召开盛会，这两天一切劳工都不可做，只准你们准备每人吃的东西。你们应守无酵节，因为这一天我领你们的军旅出离了埃及国，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一天，作为永远的法规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起到二十一日晚为止，你们应吃无酵饼。七天内在你们的家内不准有酵子，因为凡吃了有酵之物的人，不论他是外邦人或是本地人，都应从以色列会众内铲除。任何有酵之物不准你们吃，在你们所居住之处都应吃无酵饼。梅瑟召集了以色列众长老来，向他们说，你们去为你们的家属准备一只羊，宰杀做逾越节羔羊，拿一束牛膝草蘸在盆中血里，用盆中的血涂在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。你们中谁也不准离开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，因为上主要经过击杀埃及人，他一见门楣和两门框上有血，就越过门口，不容毁灭着进你们的房屋。 你们应遵守这规定，作为你们子孙的永远法规。日后你们到了上主许给你们的地方，应守这里。将来你们的子孙若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意思，你们应回答说，这是献于上主的逾越节祭。当上主击杀埃及人的时候，越过了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于是百姓都屈膝朝拜，以色列子民就去奉行了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和亚郎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那天半夜，上主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，从坐宝座的法郎的长子，直到坐监者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胎牲畜。在这一夜，法郎他所有的臣仆和全埃及人都起来，在埃及发生了大哀嚎，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。夜间法郎召梅瑟和亚郎来说，你们和以色列子民都起身离开我的百姓走吧，照你们所要求的去崇拜上主吧，也照你们所要求的带着你们的羊群牛群去吧，也为我求祝福。埃及人催迫这百姓赶快离开此地，因为他们说我们快要死尽。百姓便把没有发酵的面团和面盆包在外衣内，背在肩上。以色列子民也照梅瑟所吩咐的做了，向埃及人要求金银之物和衣服。上主使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，给了他们所要求的，他们这样劫夺了埃及人。以色列子民从拉莫瑟斯启程，向苏科特进发，步行的男子约60万，家属不算在内。同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很多外族人，也带着自己的羊群牛群和大批的牲畜。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未发酵的面团烤成无酵饼，因为他们急迫离开埃及，不能耽搁，来不及准备行粮。以色列子民居留埃及共有430年，430年届满的那一天，上主的军旅离开了埃及。这一夜是上主领他们出离埃及所守的一夜，这一夜也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向上主当守的一夜。上主向梅瑟和亚郎说，有关逾越节祭餐的法规如下，任何外方人不准参加这祭餐，凡用钱买来的奴隶受过割损礼后方可参加，旅客和佣工不得参加，应在同一间房屋内吃尽，不可将肉块带到屋外，也不可将骨头折断。以色列全会众都应举行此祭餐。若有同你在一起居住的外方人，愿向上主举行逾越节祭餐，他家所有的男子应受割损礼，然后才准前来举行，如本地人一样。但未受割损礼的人绝不许参加。本地人和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同属一例。全以色列子民就都奉行了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和亚郎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就在这一天，上主将以色列子民一对一对地领出了埃及。